又问啦，牛油果出产地系咪墨西哥最好呢？见过智利啦、加州啦、菲律宾啦呢啲品种又如何呢？ 吓、啊，我样都食过吓，喺、嗯、我嘅印象系分别唔系好大咯、嗯。不过如果有得拣咧，咁啊梗系拣菲律宾咯，因为碳足印少嘛，咁近啲运嚟啊嘛吓。 好啦，跟住又问啦、啊，一次过食晒一个，觉得好饱肚油腻，但系咧听讲咧就好快会氧化，剩低一半，博士有咩意见可以点样处理呢？喺雪柜放佢两日，食唔食得咧？ 嗱、你話食一次一個咁樣嚇，咁啊一個個人嘅喎，嗱有啲人好啊，我咧就一次食一個係冇問題嘅喎、嗯，但係有啲咧就係唔受得嘅咁咯嚇，就睇下你幾大個先。 同埋我都唔得啊，都幾油膩嘅，幾滯嘅食完之後，係、嗯、啊。 相對嚟講咧，睇下你係俾乜嘢啦嚇，你俾牛油咁樣啊，佢又唔係咁滯啫嚇。咁、啊、不過咁就係、是、你話，如果你食唔曬咁嚇，就擺雪櫃咧。有個方法，佢哋係用保鮮紙嘅，不過保鮮紙又驚佢甩啲有毒嘅物質出嚟咯。 嗯、 我就會搽少少檸檬汁啊嗰啲咧，就吸轉佢喺一個碟嗰度。咁咪唔使用保鮮紙咯。 咁如果食嘅時候，將面嗰陣批咗得唔得咧？ 係咯，你見到佢變咗色啊，嗰啲批咗佢，咁會好啲啦。 好啦，跟住咧。